道他苦苦地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张国荣的经典歌曲《风再起时》。还记得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，对于娱乐圈的厌倦，让正处于事业巅峰状态的张国荣突然宣布激流勇退，告别乐坛，远赴加拿大过闲云野鹤的生活。而这首《风再起时》也是当时张国荣最后一张专辑的主打歌。作品的主题很明显是对他的成名曲《风继续吹》的一种回应，隶属自己入行多年的挣扎和坎坷，以及对陪伴多年的歌迷的感恩，表达了一种从容淡然的生活态度。 我回头再望望你，像失色照片，乍现眼前，这个茫然困惑少年，愿一生已过，投入每天永不变，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，任旧日万年俱灰也坚过，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，无用再争取更多。风再起时，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，我纵要雨衣带泪归去也愿意，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风再起时，寂寂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，再见见欢呼里再握手我这，虽已告别了，仍是有一丝。日某天再相见，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，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，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，何用再得到更多。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，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，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。风再起时，寂寂一生中想到你对我，再见见欢呼你再握手我这，虽已告别了，仍是有一丝。仍没有一丝悔意。

寂寞，独自走向江斑驳，月光太温柔，滔滔不啰嗦，一心要那荆州，有阴谋阳谋，明说暗波的波，风和磨练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，月光太温柔，滔滔不如说，一心要那荆州，有阴谋阳谋，明说暗躲的魔，都和磨练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， 自己。

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姜育恒演唱的《把心给你》，这是1988年推出的专辑《一世情缘》当中收录的歌曲。 像蓝天沉默不语，像大海没有边际，像星光期待黎明，我的爱只为你。再一次把心给你，幻想着你的回应，这一刻疲倦的心不能停止想你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这是一首情。

周杰伦的歌曲《七里香》之后，继续请您欣赏杨千嬅的粤语歌《电光幻影》。这首歌听名字以为是一首节奏强劲、编曲激昂的电子快歌，但其实它的旋律非常动听，也很雅致，感受一下。 泡面已过，如难过，眼泪淋湿兴奋烈火，如肥皂在肌肤上偶遇已破，如时间战胜了的一声苦情歌，本我都无我，天涯明灭忽已没痛楚。我或忘我，如微雨放低水花，花向上我的

我才安心。看着他走向你，那幅画面多美丽。如果我会哭泣，也是因为欢喜。就像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，做不成你的亲人，我仍感激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不牵绊你，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 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明天早晨，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：飞儿乐团演唱的《我们的爱》。 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 张国荣《痴心的我》。 陷入了你爱情的深渊。 戴佩妮《爱疯了》。 我爱疯了。 周传雄《黄昏》。 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。 范晓萱《雪人》。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。 陶喆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。 今天嫁给我好吗。 王心凌《梦的光点》。 我在这梦的光点。 林俊杰《编号八九七五七》。 编号八九七五七。 林志炫《离人》。 蓝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。 王菲《给自己的情书》。李健《风吹麦浪》。 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。 苏芮《亲爱的小孩》。 我亲爱的小孩。 齐秦《外面的世界》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听前奏就已经知道了，这是陈百强的经典歌曲《偏偏喜欢你》，也把这首经典之作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，为何我心